第二十八课，体育活动。你每天锻炼身体吗？ 锻炼，我很喜欢运动。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？ 我最喜欢打篮球和游泳。 你篮球打得怎么样？